爱。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刚刚开场的是阳光照进回忆里，每次听这首歌啊，都会让我有一种瞬间回到了高中穿着校服的时刻，然后到夏天看到同学们都是把那个裤腿挽起来，感觉永远是充满活力，永远是保持着年轻的状态。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今天中午周一一起来新的一周的开始了，看点一首歌把之前自己的一些心情告别一下，然后开启一个新的不一样的状态。欢迎平台上的佩瑶、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书写时光，还有泡游歌，还有春意盎然、烟花易冷。天宇也说了，说今天我来点歌啦，想点一首王力宏的《龙的传人》。谢谢也说想来报道，点播一首牛奶咖啡的《Let You Go》，送给我的叔叔，是吗？然后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可能能够听出来这位朋友可能最近在经历的一些抉择方面的事情，就是来自水与火的缠绵，他要点播一首 Beyond 的不再犹豫。有人希望自己真的不再犹豫，勇往直前。 写上每段诞生落 中音就需要用这样的音乐来叫醒我们。 梦想有一大成，找到心底梦想的世界，终可见。 来自 Beyond 的《不再犹豫》，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一首想听的歌，一并的发送给我就可以了。接下来，让我们将节奏稍稍的放缓一下，喘口气儿，然后我们听一听在平凡生活当中发生的故事。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很多故事都可以是被一首歌唱出来，而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段凡人故事是关于难舍难忘的声音。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一类故事，哪怕你刚看了开头，哪怕你刚看到最欢乐的地方，但是仍能感觉到结局的那种阵阵酸楚。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听你吹萨克斯，哪怕你身无分文。每次在人来人往的夜市里面看到你，就好像看到了永远不会过去的夏天一样。你让我最喜欢，又让我最遗憾。我预感到会和你将会有一段完美的感情，可是我也知道我的生命所剩不多，余生只能够把你的手交给别人。这就是1994年电影心不了情当中的情节。如果人生最坏的只有死亡，那么生活还会有什么面对不了的困难呢？其实心不了情后面还有四个字，难舍难忘。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 如何厮守到老。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啊。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接下来这首歌，这是我们最近会经常在手机的短视频当中看到的，是一个关于合唱的平凡之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我曾经，然后一堆人一起唱的时候，那个感觉还是蛮好的。这是来自平台上的 Sherry 点播，想要点播一首，最近就是这首歌了，平凡之路，就是来自打扰一下乐团啊，他们的这首改编其实把这首歌曲很多复杂的东西全部简化掉了，只留人声，留一点点隐约的鼓点，还有就是吉他的声音，用这样的声音来保证我们找回在路上的那种初心不忘的感觉。其实这首歌我在节目的片花里面也用过，所以今天把这个完整版分享给各位，打扰一下乐团他们的翻唱歌曲，也是来自平台上 Sherry 的点播《平凡之路》。也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像他一样来点首歌吧。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米娅米娅？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 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迷样的，沉着的，不是。真的在听吗？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我 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在平台上还看到丘比特想点一首 Beyond 的《谁伴我闯荡》，有点迟到了，因为刚刚在开场的第二首歌已经放过了一首 Beyond 的《不再犹豫》，还有回不去的过去，想点一首《尽头》，佩瑶想点播《被风吹过的夏天》，是因为刚刚说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让你觉得夏天的那种感觉扑面而来吗？其实今天我在单位也看到很多同事开始穿上了短裤了，然后也觉得哇，这个天气已经是越来越靠近了。继续来看看平台上许峰的点播，2008年，他说大学呢是那个时候即将毕业，许峰和另外一个女孩子终于走到了一起，那现在两个人的孩子都快要出生了，每次想点的一首歌就是想把我唱给你听，因为这首歌曲可能一下子能够帮助许峰和他的恋人带回到2008年的那个夏天，两个人迎着太阳压跷跷板，而且还穿的是同款帆布鞋，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神奇的默契，他陪我排练，我们俩拉着手就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那个画面我一直都还记得。虽然说当时囊中羞涩吧，刚毕业没有多少钱，但是在青春的时光有他陪伴，我很开心也很幸运，所以今天许峰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老婆，想把我唱给你听， 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静静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的爱吧，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的爱吧， 翻山越岭，忘不了身后鼓励的掌声，

会很遥远。哦，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此刻思念，挥手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都得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So much more。 其实这会儿突然想和各位分享一个我周末的一个小怎么说呢，小心情吧。是在这周末我比较关注的一个剧《生活大爆炸》，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多少人是跟我一起这么多年一起看过来的。他在上周末的时候已经刚刚更新出了第十一季的最后一集，就是 Sheldon 和 Amy 结婚了啊，就是很难想象那样一个非常难搞，然后一个性格很怪的人，最后能够找到自己的爱情，同时又能在婚礼上说出一段非常非常触动人心的话。所以今天很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当两个人站在婚礼现场， Sheldon 面对着 Amy， 他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我通常都明白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但是此刻我无以言表，即使现在我没有办法描述我内心的感受，我会穷尽一生让你知道我有多爱你。有很多朋友就是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已经是泪目，的确是看到他们的成长，包括看到这样的爱情有了结果，这样的文字从他口中说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声音，还有很多美好的祝福。比如说在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子路，他今天呢就要点播一首周传雄的《黄昏》。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校园晚会上，有一位男老师唱得非常的深情，而且我还在歌曲当中听出了一种深深的怀旧感。后来这位男老师就成了我大学四年的指导员，每次我去办公室找他，我都能够想起刚入学的那个晚上，他唱的这首《黄昏》，唱得悲伤又温暖。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起无边，又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再美终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 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再美终要黑夜。依然记得从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记得在我大学刚入新的新生的时候，我们的辅导员唱的是信乐团的《海阔天空》，然后唱完之后特别暖心，他想跑过来跟我们说我先回家了，然后你们好好玩，然后他说完回家赶紧照顾孩子。那一刻我觉得他不单单是一个老师，而是一个父亲，又是一个在生活当中为我们做出表率的人。继续来听歌，在平台上看到欢迎快乐一天包括超帅都过来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罗文，他作为的一个回炉改编翻唱《迟来的爱》，这是丘比特刚刚在半点的时候点播的这首歌曲，专门为你找到了。也要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来点一首歌，在周一中午送祝福吧。 感情要埋藏多少年，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年，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不愿放弃你的爱，这是我 长久的期待，不能保留你的爱，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伤痛的心一片空白，如何面对那迟来的向你坦白，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不愿放弃你的爱，这是我长久的期待，不能保留你的爱，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伤痛的心一片空白，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不愿放弃你的爱，这是我长久的期待，不能保留你的爱，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伤痛的心一片空白，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这段片花之后，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关于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这首歌非常熟悉，有很多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可能会对这首歌有特殊的情怀。它来自李宗盛、林忆莲，《当爱已成往事》。这两位的歌，他们我在节目里面是经常放的，李宗盛、林忆莲。那如果说有一首歌能够把二位放在一起的话，就是这首《当爱已成往事》。说到这儿，我要先提另外一个名字，他和这段故事没有关系，他是张艾嘉。张艾嘉曾经特别特别实在地说过，歌手和音乐制作人之间呢，往往会有非常奇妙的默契。因为在录音棚里面，歌手通常会把制作人和自己一起带入到歌曲里面，从而完成录制，特别是情歌。特别是当女歌手和男制作人之间的时候，这样的默契，这样的合作会更多一点。而在1992年，《当爱已成往事》，这是李宗盛和林忆莲的第一次合作，也是因为这首歌开始了一段难忘又让人感慨的故事。可以说两个人的感情都不是特别顺利了，挣扎之余也没有几年就渐渐地离开对方了。后来常常都会有人就是开玩笑也好，或者是总结也好，说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这首歌其实就已经预示了两个人之间的结局。当然林忆莲也写过，在2004年，她说我们都做好了准备迎接各自的未来，就让生命多添一种色彩吧。当爱已成往事，